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ess 的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十二集。 不远处，严征明接过道童递上来的一碗桂花酸梅汤，一抬头刚好看见了这一幕。他一向觉得李云这小子心术不正，生生在他呲牙笑的时候，从二师弟的双眼里探出了一对鬼胎。严征明突然心血来潮，偏头对旁边的道童说道： 你叫那个小的，那个最矮的小孩，我又忘了叫什么来着。 那是三师叔程潜。 啊，就他，让他等我一会儿，等我练完符咒，就说师父让我指点他剑法。 让他指点的时候他一声不吭，这会儿又打起为师的旗号了。 木春真人闻言抬眼看了严征明一眼，并没有开口拆穿。少爷在偌大的山头上长这么大也挺寂寞，难得有个小孩能陪陪他。 三师叔，掌门吩咐大师叔指点您的剑法，请您练完剑后在此处稍等。 这大师兄是不是吃错药了？ 我一会儿还想上你那玩去呢。 程潜看了他一眼， 你还是陪你的二师兄玩去吧。 他怀揣着这样的嘲讽，若无其事地同李云和韩渊告别，依言静静地等在一边，当然不是为了等那不知是师兄还是师姐的严少爷。程潜其实是对所谓的符咒充满了好奇，可惜很快他就发现符咒的玄妙是没有气感的人感觉不到的。至少在他看来，大师兄一下午什么都没干，只是在师父眼皮底下拿着小刀在木头上刻树道。此行程潜唯一的收获就是见识到了师父他老人家严厉的一面。大师兄不出他所料，是个不折不扣的绣花枕头，仅仅坐了片刻，屁股上就好像长出了钉子，同时将周围一干道童侍女指使得团团转。 放簪太紧了，给我重新梳一个。哎呀，坐着出了一身汗，我要回去更衣，来喝水。 太烫了。 不仅如此， 太凉了。 严征明还时常要走神，时常要东张西望，时常要腹诽一下李云、木春，贱货在心里哼一段侍女们新编的曲词，反正心思完全不在刻木头上。程潜虽然不明白木头有什么好刻的，但对大师兄这样的做派还是颇为看不上。 蓝绿上木。 木春真人早知道他这不成器的弟子得闹出这么一出，在严征明桌子上放了一个沙漏。沙漏是件精巧的仙器，全部漏完只要半个时辰，漏完严征明的练习就能结束。不过只要他一走神，那沙子就会立刻凝滞住，半个时辰的沙漏每每能将他拖到天黑。严征明本以为在得过且过这方面他们师徒二人能做一对知音，可每到练符咒的时候，师父都一反常态，变得有些不近人情。木春真人说过，他其实算是以剑入道的。以剑入道者大多心智坚定，不过也有例外，比如严少爷。因此必须加倍的锻造，才不至于废了。程潜在旁边看了一会儿，感觉对自己毫无敬意，就收回了目光，悄声问旁边的道童要来了纸笔。他开始做这一天的功课，先默写门规，再默写师父上午念的清净经。木春见了，严厉的神色终于柔和了些，冲他招招手： 程潜，这边来，你那里背光。 严征明一皱眉，抬头对上师父的三角眼： 大中午的哪有什么地方背光啊，师父分明是在给我好看。 让我看看自己还不如这小不点踏实。 严征明偏头看了一眼程前的字，一时间忘了是自己要把他留下来的，不讲理的迁怒道： 狗爪子按的都比这个工整些。 程前毕竟幼小，城府有限，闻言头也不抬的做出了反击： 多谢师兄教诲，狗爪子按的再工整也没用，因为那畜生压根坐不住。 说完他意有所指地瞥了那沙漏一眼，而严征明七窍生烟地发现那该死的沙漏果然又停了。沐春真人本来想得很美， 大徒弟虽然想得开但性情浮躁，小徒弟虽能凝神静心却是个爱钻牛角尖的，两个小东西如果能互相中和，那么再好不过。 可惜看来还没来得及中和，两人已经快要掐起来了。沐春真人只好先暴力将两人拆开。 小钱，你先去换身衣服。 沐春真人令道童带着练剑练出一身汗的程前下去沐浴更衣，再集中火力对付他颇为不好对付的首徒。他嗡嗡嗡地重新叨叨起了清净经，师父的念经完美地演绎了何为有爱视听，以其黄鼠狼之姿公鸭之嗓成功地搅和的桌上沙漏一动不动，让他的开山大弟子心烦意乱，几欲抱起咬人。严正明忍无可忍，将刻刀往桌上一丢： 师父你做什么？ 徒儿，你心不静，为师念段清净经给你清清心。 就在师父用一张嘴将严征明念得痛不欲生时，程前回来了。严征明正头疼得很，终于找到了找茬的机会： 你们用檀香给他熏衣服，这什么毛病？明天要出家当和尚去吗？ 这 道童唯唯诺诺，没敢说是程前自己乐意的。严征明冲着道童吼叫： 换成芙蓉。 旁边沐春真人的声音越发拔高： 故千清地浊。 这一吊嗓子声如巨木，节节嘎吱，严征明简直服了。 师父，我哪里心不静？ 心不静才会被外物所扰，才会顾忌什么檀香芙蓉香啊。哎，不如这样吧，别拿你三师弟当香炉了，为了助你修行，就由为师今日搬去你那温柔乡，给你念上一宿经文，好不好啊？啊？ 这老黄鼠狼念经有瘾，在这方面绝对说到做到，为他念一宿经文还有活路吗？ 严征明只好忍气吞声地坐下来，闻着他看来烂木头渣子一样的檀香味儿，愤愤地拿起小刀鞭尸似的在木头上刻树条。香炉成前默默坐下来继续功课，感觉自己身边坐了一只炸毛的大兔子。 师父说喊冤心腹气躁，也不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心腹气躁，人家喊冤起码还只是自己浮躁自己的，这位倒好，还得把身边的人都祸害个遍。 程前开始发现自己和大师兄在一起的好处了，高下立现。程前认真起来是真能做到不为外物所扰的，他比对着记忆中木板上的门规，一丝不苟地临起了盲帖，很快沉浸在写字的乐趣中，而萦绕周遭的檀香味仿佛也有助于人安神，他逐渐将他毫无定力的大师兄忘在了一边。 您去给我拿点点心。 严征明暗自生着闷气，闹着要点心，吃完感觉噎得慌，只好站起来在亭子中间来回走了好几圈。很快严征明就发现没人理他，师父端坐蒲团上 眼观鼻，鼻观口，一动不动地坐禅，口中还念念有词，仍然不依不饶地沉浸在方才的经文中。而那个新来的小崽子在一边绣花似的写着他猪狗不如的字，头都没有抬一次。有这一老一小，庭中气氛宁静的近乎是凝滞了，连室里一边的道童们都忍不住屏息凝神。这宁静让严少爷感觉到了一丝尴尬的无趣，他无可奈何地坐回到沙漏前，无所事事地发了会儿呆，认命地再次拿起刻刀，做起千篇一律的练习。这一回他竟然没有再闹幺蛾子，直到桌上的沙漏突然发出一声轻响，严征明才骤然回过神来，发现他这一天的符咒时间竟然提前结束了。接下来的几天都是这样。清早，四个人生无可恋地听师父念经，师父也不知道哪儿找来的那么多经，一天念一部，几乎不带重样的。念完道经念佛经，念完佛经念自编经，内容天马行空，从不为门派所限，以至于时常自相矛盾。念完经练木剑，严征明果然臭不要脸地假装自己将前三式融会贯通了，不求甚解地跟着师父学起了第四式。李云也因为新学的剑招收敛了一些，不整天在山头上招猫逗狗了。程潜自然不必说，唯有韩渊还在坚定地拖着全体后腿，没心没肺地将传道堂附近的鸟窝祸害了个遍。下午，严征明被关在传道堂中阴云罩顶地刻木头，程潜或者在一边做功课，或者帮师父修剪花木。师父仿佛有意要将他幼年时代没有受过的疼爱都一起补回来，总会给他留一些小孩感兴趣的零食，还会在严征明怨气深重地刻木头的时候，特意嘱咐程潜歇一会儿，给他讲几个稀奇古怪的民间故事。 小潜，来，过来歇一会儿，为师给你讲几个故事。 严征明有时候感觉这小矮子纯属来争宠的，然而不能否认，有程潜在旁边，他也近朱者赤的能稍微坐上一会儿了。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